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31章第三个项目第106集。 哈利陪着比尔和维斯莱夫人在洒满阳光的场地上散步，一上午过得非常愉快。他带他们看了布斯巴顿的马车和德姆斯特朗的大船。维斯莱夫人对打人柳很感兴趣，那是在他离校后栽下的。他费了半天功夫，终于记起海格之前的猎场看守，他叫奥格。 珀西好吗？ 他们参观温室时，哈利问道。 不大好， 比尔说。 他很烦。 维斯莱夫人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说。 布里不想把克劳奇先生失踪的事张扬出去，但是他们把珀西叫去了，盘问他克劳奇先生发来的指示。他们好像认为这些指示可能不是克劳奇亲笔写的。珀西压力很大，他们不让他代替克劳奇先生当第五名裁判，改让康奈利·福吉当了。 三人回城堡吃午饭。 妈妈，比尔！ 罗恩坐到格兰芬多桌子旁时大吃一惊。 你们在这干嘛？ 来看哈利的决赛。 维斯莱夫人兴高采烈地说。 我得说，这是个很好的调剂，不用做饭了。你考得怎么样？ 哦，还行。 罗恩说。 我想不起所有那些叛乱妖精的名字，就胡编了几个，挺好的。 罗恩一边拿菜肉烘饼吃，一边说道。一旁的维斯莱夫人板起了面孔。罗恩说。 没关系，他们都叫长胡子长长拉的鬼拉拉这样的名字。编起来不难。 弗雷德、乔治和金妮也坐过来了，哈利开心极了，好像又回到了陋居一样。他忘记了晚上的比赛。午饭吃到一半时，赫敏来了，他才想起赫敏早上好像突然悟到了丽塔斯基特的什么事情。 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们？ 赫敏摇摇头，像在警告他，同时瞟了维斯莱夫人一眼。 你好，赫敏。 维斯莱夫人态度比往常生硬得多。 你好。 看着维斯莱夫人冷淡的脸色，赫敏的微笑有点发窘。哈利朝他们俩看看，说道。 啊，维斯莱夫人，你不会相信丽塔斯基特在女巫周刊上的那篇垃圾文章吧？因为赫敏不是我的女朋友。 哦， 维斯莱夫人说。 不，我当然不相信。 但他随后对赫敏表现得热情多了。哈利、比尔和维斯莱夫人在城堡里散步，消磨了一个下午，然后回礼堂用晚餐。卢多·巴格曼和康奈利·福吉坐到了教工桌子旁。巴格曼看上去很高兴，可是坐在马克西姆女士旁边的康奈利·福吉却绷着脸，一言不发。马克西姆女士埋头吃饭，哈利觉得她的眼眶好像有点红。桌子那头的海格老往他这边看。晚餐比平时丰盛，但哈利没有吃下多少，因为他现在真的感到紧张了。当施了魔法的天花板由蓝色转为暗紫的木色时，邓布利多在教工桌子旁站起身，众人安静下来。 女士们，先生们，再过五分钟，我就要请大家去魁地奇球场观看三强争霸赛最后一个项目的比赛。现在请勇士们跟巴格曼先生到运动场上去。 哈利站起身，格兰芬多的学生一起为他鼓掌，维斯莱一家和赫敏祝他好运。他和塞德里克、芙蓉、威克多尔一道走出礼堂。 感觉还好吗，哈利？ 他们沿石阶往下走到场地时，巴格曼问道。 有信心吗？ 挺好， 哈利说。这可以说是真话，哈利确实很紧张，但他一边走一边不断在脑子里温习练过的那些咒语，全都记得，这使他感觉好多了。他们走进魁地奇球场，这里已经变得完全认不出来了。一道20英尺高的树篱把场地边缘围住，在他们面前有一个缺口，那便是这个大迷宫的入口，里面的通道黑黢黢的，有点吓人。五分钟后，看台上开始进人，数百名学生鱼贯入座， 空气中充满了兴奋的话语声和砸踏的脚步声。天空现在是澄澈的深蓝色，星星一颗颗地出现了。海格、穆迪教授、麦格教授和弗利维教授走进运动场，向巴格曼和几位勇士走来。他们的帽子上都缀有闪光的大红星星，只有海格除外，他的红星是在鼹鼠皮背心的背后。 我们将在迷宫外面巡逻， 麦格教授对勇士们说， 如果遇到困难想得到救援，就朝天发射红色火花，我们会有人来帮你们，听明白了吗？ 勇士们一起点头。 好，你们去吧。 巴格曼愉快地对四位巡逻队员说， 祝你好运，哈利。 海格悄声说。四个人朝不同方向走开，分散到迷宫周围。这时巴格曼用魔杖指着自己的喉咙念了句， 声音洪亮， 于是他那经过魔法放大的声音便在看台上回响起来。 女士们，先生们，三场争霸赛的最后一项比赛就要开始了，我来报一下目前的比分。赛德里克·迪格里和哈利波特85分并列第一，霍格沃茨学校。 掌声和欢呼声把近邻里的鸟儿惊飞到渐渐暗下来的夜空中。 维克多尔·克鲁姆80分第二名，德古斯特朗学院。 又是一阵掌声。 弗隆·德拉库尔第三名，波斯巴顿学院。 哈利能分辨出维斯莱夫人、比尔、卢恩和赫敏在看台中排礼貌地为芙蓉鼓掌，他朝他们挥挥手，他们也笑着朝他挥手。 现在哈利和塞德里克听我的哨声， 巴格曼说， 3、2、1。 随着一声短促的哨音，哈利和塞德里克急忙奔进了迷宫。高高的树篱在小径上投下乌黑的影子，不知是由于树篱又高又密呢，还是施了魔法的缘故，他们一进入迷宫，观众的声音就听不见了。哈利几乎感到自己又像到了水底，他抽出魔杖念道， 荧光闪烁。 他听见身后的塞德里克也这么做了。走了约莫50米之后，他们来到一个岔路口，两人对视了一下， 再见。 哈利说完走上了左边那条路，塞德里克走了右边那条。哈利听到巴格曼的哨子又响了一声，克鲁姆进迷宫了。哈利加快脚步，他选的这条路上似乎什么也没有，他向右一拐，匆匆往前赶，一只手高高地将魔杖举过头顶，想尽量看得远一点，但还是什么也看不到。远处传来巴格曼的第三声哨响，几名勇士全都在迷宫里了。哈利不断朝身后看，又一次觉得仿佛有人在暗中注视着他。迷宫里每一分钟都在变暗，头上的天空变成了带青色。他来到了第二个岔路口。 给我指路。 他把魔杖平托在手掌上，轻声对他说。魔杖旋转了一下，指定了他右边密实的树篱。那儿是北，他知道去迷宫中心要朝西北方向走，最好的办法是走左边那条路，然后尽快往右拐。前面的路上也空荡荡的，到了一个右转弯，哈利拐了进去，依然没有任何障碍。哈利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如此畅通无阻使他有些发慌，现在应该碰到一些什么了呀。这迷宫好像在用安全的假象诱惑他。突然他听到身后有了动静，连忙挥出魔杖准备自卫，可是魔杖的光照出的却是急急忙忙从右边一条小路上跑出来的塞德里克。他神色仓皇，衣袖上冒着烟。 海格的战尾螺， 他嘶声叫道， 大极了，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塞德里克摇摇头，冲进了另一条路，从视野里消失了。哈利一心想把战尾螺甩远一点，又加快了脚步。一转弯，他看见了一个摄魂怪缓缓朝他滑来。 12英尺高，兜帽遮着面孔，腐烂结痂的双手直直地伸着。摄魂怪一步步逼近，凭着感觉朝哈利摸了过来。哈利能听到他喉咙里咯咯的喘息声，一种冰冷黏滑的感觉袭上他的全身，但他知道应该怎么做。他竭力去想自己能想到的最愉快的事情，拼命集中精力想象着走出迷宫同罗恩和赫敏一起庆祝的情景，一边举起魔杖喊道： 护神护卫！ 一头银色的母鹿从哈利的魔杖顶端蹦出来，向摄魂怪奔去。摄魂怪倒退两步，被自己的长袍绊倒了。哈利还从没见过摄魂怪跌跤呢。 不许动！ 他跟着银色的守护神前进喊道： 你是个博格特，滑稽滑稽！ 一声爆响，博格特炸成一缕青烟，银鹿消失不见了。哈利倒希望他能留下来给他做个伴儿。他继续前进，尽可能走得又快又不发出声响，依旧是高举着魔杖，警惕地听着四下里的动静。